最近通胀咁犀利，25蚊做得啲咩啊？ 系啊，变靓啲推出嘅纤体保养疗程，只系需要俾500蚊，一个月就可以做足20次纤体疗程、啊。计翻条数，每次都系25蚊咋？ 哇，变靓啲嘅纤体疗程，唔止瘦咗，唔会翻胀，仲系反通胀添啊！ 咁你仲唔快啲打嚟8101183报名？ 神州大地是人是事，唯有杰斯仔话过嚟知，一个不上港立的亲身独白。逢星期六晚请收听不上频道。第二次翻嚟咁咧就我最開心啦，就係可以咧又有啲網民投訴可以回應下。 冇咁講，俾意見啦 嚇。咁啊嗱，好啊，時間無多，我先聽一下嗰條聲帶先，好嘛？ 誒兩兩誒，即係你誒由鬱敏開始做呢個 my video 咧，我已經響大陸已經一直開始聽嘅，即係我都介紹埋即係周圍大陸嗰啲朋友一齊聽，即係覺得你咧，即係呢個台咧呢啲節目都做得好，但係咧就有一個節目咧即係。好即係好奇怪，即係我內地朋友就好反感嘅，即係個叫不上頻道 啊！即係啱喎，啱喎。 即係傑斯仔佢三個人講啲嘢咧，即係佢講嘅節目咧，佢講嘅內容咧就即係冇乜問題啊！即係都好，即係有時都好專業，但係咧即係佢硬係咧，佢哋幾個咧即係鬧完共產黨之後咧，就成機成日抽即係大陸人嘅水，即係覺得大陸人咧，即係覺得大陸人咧係抵死嘅，即係話佢成日佢哋用啲 cheap 嘢用假嘢咧，咁佢哋覺得平啊嘛，咪用咯咁，即係大陸啲人咧聽到咧就好刺耳啊！你明唔明啊？即係硬係覺得佢，即係硬係覺得咧，佢三條友講咧，我又聽翻，即係覺得。佢三條友成日講咧，即係有種好重嘅香港嘅優越感啊！ 大香港主義係嘛？ 係啦 係啦，啱啊呢個。 即係佢哋就成日話咧， 呢個 中意 呢個。 你既然你個傑斯仔成日喺大陸做嘢，但係你咧咁唔中意大陸乜你都唔中意啊？咁你不如唔好嚟呢度啦，你翻去香港揾食啦咁。 佢身不由己啊，佢都冇辦法啫。 即係你同佢哋講講，即係佢哋嘅風格咧，即係好似鬱敏咁，即係要以事論事，即係你咧。即係唔可以咧，即係有咁重嘅啲嗰啲個人， 知道知道，好，嗱呢個節目 笑嗰陣時咧，就笑到係好多人，即係好憎佢三個，唔知點解佢三個笑嗰陣時，即係覺得係。即 係 好 輕妙， 聽到好哽耳嘅意思， 好輕妙咁笑，睇人唔起咁笑。 好反感，我位朋友就好反感佢啲三個人，即係 明白 嗰啲叫 嗱咁樣啦。呢個節目係鬱敏節目，我哋唔好討論其他節目啦。總之你嘅意見我轉達翻出嚟。 喂，幾時搞？幾時做空煙啊？ 俾你講先啦， 你講先啦。 我咧，佢話不上頻道嗰三個主持，咁我就唔會對號入座嘅。我覺得邊個咧？阿靜啦， 我呢個絕對係啦。 唔係嗱，肯定冇我份啦，話俾你聽。 我覺得你真係冇啲社民連精神嘅，即係我哋又有，我哋全部認嘅， 係咯，衝出嚟認， 你都冇呢個嚟。你如果好似長毛嗰啲咁樣入去法庭，去拉我，去坐監啊，咁樣噶嘛。 我咪呢個節目嚟俾我。最唯一最撐共產黨嗰個添啊！我就唔係抽唔會抽中國人水，唔會抽共產黨水，因為你知啦，改革開放30年，鄧小平佢封高位職，到我而家，我先至有出嚟玩。啊！全大陸有這個80%嘅女性，我都有假講嘅咁樣啊！呢啲係鄧小平嘅封高位職。咁當然啦，你話你有時你就話 你唔好騎劫我節目啊！ 你知道講理想係冇乜錯嘅，我 得啦，夠啦， 夠啦，唔夠， 我哋要有入座都冇錯嘅，即係你諗下啦，咁樣我點會係唔撐啲大豆人啦？你諗下，我自己都用翻版啦， 唔係你其實你有少少偵探頭腦咧。 一定是那個笑聲是關於你的。 吓不是我不笑 啊。你是剛剛上一集呢是有份做做完就應該就即刻收到這個投訴。 我們 之前一路都沒有所以 是 啊。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是 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是啊。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是啊。是啊。是啊。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想同呢個陳山講啦，陳山住喺中山嘅啫。咁我作為主持人，咁我回應一下啦。即係第一就係，我覺得幾樣嘢嘅。第一就係咧，我好開心嘅，其實好多謝嘅。我成日收到好多嗰啲讚我嗰啲咧，讚我節目嗰啲咧，我從來唔讀嘅。即係我再講嘅，我好中意收到人哋咧鬧我啊、 投訴 啊，即係好多意見嗰啲咧，我一定讀出嚟嘅。所以好第一樣嘢真係好衷心感謝佢先。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我見到咧就係咧。是我哋人民台呢我諗那個申訴機制即係特別係我呢個節目個申訴機制呢有少少樽頸位即係呢閉塞咗咁所以呢先搞到佢要去 投訴無門 教主嗰個節目嗰度搞即係投訴所以呢我因為咁樣呢因為呢件事呢我真係好乖㗎我呢個禮拜呢我喺 Yahoo 呢就開咗個 email 就叫 GoToCN08Yahoo.com 咁我會喺人網鋪出嚟㗎啦即係因為呢以往呢其實呢我成日都會收到 PM 㗎或者有啲人好神奇唔知點解呢會知道我個 personal 嘅 email 呢都有 send 過嚟俾我㗎咁但係因為嗰啲通常都係啲讚嘅嘢呢我通常都唔讀出嚟㗎咁呢就所以我覺得真係有需要啦不如我就開一個 email 咁呢就叫 GoToCN08 同我哋 share 下啦吓譬如话你有咩我成日都讲嘅就係譬如你有啲咩话题或者有啲成日喺大陆做嘢嘅喂你见到有啲咩爆啊料嘅喂你即係同我哋分享下咁我哋可以个节目度讲下嘛。咁呢个第一样啦。咁第二样呢就係佢讲笑声啦笑声我唔讲啦。即係但係我只係讲一句呢就係你一定要俾我笑啊陈生。即係我哋有時係我哋冇辦法 我哋上嚟做呢個節目都係為咗呢樣嘢 即係我哋天生嗰啲笑聲 係猥瑣嘅 的確係猥瑣咁希望即係你慢慢如果你成日聽嘅慢慢希望你習慣啦即係我冇辦法我盡量改睇下點樣笑得比較有誠意啲啦係咪 猥瑣 係啦 唔係其實四十幾年人好難改嘅笑聲 係啊係啊真係好難改 係香港人一種抒發感情 係唔係即係我想講嗰啲笑聲其實係有意思的同埋我哋幾個人都 係我就會覺得係其實同埋係嗰種笑聲係一啲即係比較黑色幽默啲嘅笑聲。 你容許我花少時間即係我解釋一下俾阿陳山即係陳山都係喺中山做嘢即係都喺大陸大家都係過來人。即係我覺得就係呢我覺得係有來來去嗰兩三種嘅即係你話對中國嘅 態度 體會即係成日入去做嘢然之後對中國大家都有唔同嘅體會。咁我覺得其實來來去去係幾種人嘅啫。第一種就係我要先講嘅就係我成日都講我喺大陸我做咗廿幾年嘢。咁我喺呢個節目都講過就係我形容我自己嘅呢個喺大陸做嘢嘅生涯係一個叫做即係我在屎坑的歲月。咁首先嗱呢個係我自己 believe 嘅我成日都講我係講我相信嘅嘢嘅啫。OK， 好啦如果我用返呢個屎坑嚟講呢就係呢屎坑其實就冇問題嘅。咁但係個屎坑呢有十幾億人都係用嗰個屎坑嘅時候呢個屎坑當然就係臭㗎啦。咁我嗰前我年幾前開始做呢個節目嘅時候呢即係我都係抱住即係一個原則就係我希望其實就係我希望話俾啲人聽即係希望聽呢個節目嘅人呢係知道有一個人叫傑斯仔好老實實話俾你聽一個阿媽係女人嘅理論就係個屎坑真係臭㗎。咁點解要咁呢就是、因為今時今日呢即係好多即係中國香港嘅傳媒你都會發覺一個問題呢就係呢一講到中國嘅時候呢佢基本上都係圍住一個 concept 就係個屎坑係香 壞 嘅 concept 去話俾你聽入面即係嗰個話俾你聽呢個屎坑係咩嚟嘅咁所以我就係我有少自豪就係我做呢個節目咁耐即係其實我一路話俾你聽我相信我見到我相信嘅嘢我係想話俾大家聽即係 個屎坑係真係臭嘅。咁、好啦，咁啊陳生話，咁如果即係個屎坑係臭嘅，咁點解你仲要、你仲要去即係喺入邊做嘢咧？咁但係好簡單嘅，我真係要揾食，咁我冇辦法。咁然之所以咧就變咗。久而久之呢我哋嗰啲笑聲呢其實真係其實係幾代表我哋個感覺嘅，就係話就係啦，苦笑冇錯，即係圖圖講嗰個苦笑，即係我哋我同你講內其實內內去極幾種人嘅啫，即係你對中國體會就係、如果你見到啲問題嘅時候呢，只有第一種可能就係、好似嗰啲愛國愛港嗰啲咁樣，即係個屎坑乜嘢都係香嘅，佢哋唔覺得有啲咩問題嘅，咁呢種第一種。第二種就係、愛之深恨之切，即係你哇你好鍾意呢個國家，跟住然之後呢你覺得啲嘢點解會咁㗎，哇你成日個人就好猛斬好怒氣咁，但呢種第二種、我經歷過呢一種㗎、你唔好弱，我經歷過㗎、我都話即係我成個成長其實我曾經都愛過國㗎，咁、但係而家唔好講啦，咁、但係點解我哋啲笑聲咁咩，其實唔係輕渺啊，即係唔係阿教授講輕渺，真係好冤枉嗰啲嘢。我哋係好無奈啊，有陣時即係你唔同埋 你除咗笑可以做啲乜嘢， 笑咗佢你想點 呢，係 啊，即係我舉個我經歷過呢啲，我哋就第三種啦，即係我再可以講少就係我譬如話我幾年前呢，即係我有我個朋友、我個朋友呢就係佢唔係好成日上大陸㗎。佢個人呢就有啲似啊我哋認識嘅阿近文之嘅、即係阿近，咁我諗如果你有聽過足球節目你就知阿近係點樣，即係好多人未必知、即係阿近就一個呢，即係譬如即係我呢個朋友係好內斂，聲又唔多講嘢啊咁之如此類啊嗰啲咁嘅人，咁嗰時我佢係我舊同事嚟嘅，咁我記得有一年呢我同佢返去大陸，佢唔係好成日返大陸，咁跟住呢然之後呢佢去廣州好似春郊嘅，咁跟住然之後呢頭兩日呢佢已經好多，佢就已經成日喺我隔離呢就好多少少牢騷嘅、點解啲人即係啲地方咁樣㗎，呢樣又好似唔妥嘅、即係喺佢 好多嘢唔合邏輯， 樣樣都唔合邏輯嘅啲嘢，咁呢佢已經好多牢騷，我就成日不斷咁話俾你係咁啦，大陸係咁嘅，你唔係香港啊咁啦，咁有一晚呢我哋就去咗上下九，去上下九咧，我哋唔系去行街，咁跟住咧，佢就入咗间鞋铺咧、就谂住买对皮鞋，咁跟住咧，佢就发觉咧冇人理佢、有售货员喺度，啲售货员又唔理佢，即系佢又我想要呢对鞋，有冇六号啊、七号 到 啲人 問， 问又唔答啊乜，佢突然间爆发出嚟，系啊，即系你幻想咩？好似阿近文之爆发出嚟咁样，唔系佢冇笑声，佢系好猛啊，好猛好猛咁样爆晒出嚟。我到最後呢係要拖佢出去，佢唔肯出去，跟住佢啊咩呢啲好似劉德華咁樣、今時今日鳳凰態度點得啊，黐線嘅你哋呢度啊，係咁就嗌喎。咁呢種咪就係第二種，即係如果要我好似佢咁呢，唔係我都試過㗎，我以前我最初去上海住嘅時候，我都成日好多嘢大小事我都會好猛嘅，咁但係猛猛下我覺得猛嚟做乜啫？ 你可以改變 嘅。咁我就唔係啦，改變。第一我改變唔到啦。第二就係、即係你問我而家嘅心態，即係我都想話俾阿陳生咧、我喺上面做嘢，我真係為我真係為錢嘅啫。係 啊， 我係為揾食。我而家嘅心態就好簡單嘅啫，我唔會當嗰個地方係我嘅、我只係一個過客。咁咧，我發覺咧，我自從改變咗呢個心態咧，係、開心好多喎。我見到咩咪喺度，所謂即係好咩，好悲咩，好輕渺咁笑。喂，真係要笑嘅啫，唔笑我點搞啊，大佬？ 係 咯，係咯。咁所以即係而家就係咯，就係一個好似過客咁嘅心態，你要發覺係幾好嘅，即係你慢慢就會覺得，你哋用個屎坑，我咪一齊用囉，用完我拍個囉又走㗎喇，係咪先，咁開心好多㗎喎、即係你可以話我話乜你無恥㗎咁樣，但係我真係咁樣，真係好老實話俾阿陳生聽，或者話俾大家聽，即係我而家嘅心態都係咁，如果唔係你係發覺你真係命都短幾年㗎嘛，即係你喺大陸 我跑咁多年都係咁樣。 咁但係 anyway 即係我真係好多謝阿陳生咩，即係有呢啲咁嘅意見啦，即係如果不妨佢有興趣嘅話，咁佢俾個 email 我啦，咁啊，即係如果仲有咩話最好話先講俾我聽，上次嗰把笑聲係咪講牛囉、即係我係好有理由相信係牛嘅笑聲嚟。 講咪講多兩句啦，因為會跟住個 topic 會講，即係其實我明白一樣嘢，就係首先即係要回應返啦，唔係對住即係所謂內地嘅同胞去笑啦，因為我諗絕對第一樣嘢就係 啱阿邊講得啱， 即係近期無論由神七又好，奧運又好，到之後嘅毒奶事件都好，即係我諗我哋一向即係所謂笑或者去一個以批評嘅性質，第一樣嘢就係話究竟嗰個營商手法呢 係咪應該要咁呢？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就係話，即係我諗由始至終可能唔係話大香港主義啊，即係雖然呢個係長江硬砌，雖然係長江硬砌俾我哋嘅，不算，即係阿台長咁。 我唔係喎，我停一停喎，我從來都係大香港主義。 呢個我認。 O K， 即係我用老派話，我話咧，我覺得我哋係應該，我哋作為香港人，我哋真係，尤其是我哋呢、這個即係七十年代成長嘅呢一代人，喂。我覺得我哋已經是最後一代了，即係你我話新生代的香港人已經不知道什麼叫大香港主義。喂，我哋曾經即係喺殖民地成長嘅，我唔係歌頌咩什麼殖民地嘅，但係我覺得我哋係有個責任，盡量去令到嗰、那個即係我哋係真係係有嗰個優越喺度㗎嘛。 冇錯， 係咪？如果唔係我哋翻到大陸，點解我哋話啲大陸人普遍喺中國嘅地方都會覺得啲香港人係 smart 啲啊 ？proud of 係 咪先？即係唔需我哋冇需要或者冇責任去真係即係我覺得喺我哋呢一代嘅人裏邊係去真係同佢哋。盡快去同化， 即我完全同意。 我覺得唔需要，因為下一代嘅人會做咧呢樣嘢。 唔係因為 係啊，我從來都大香港主義。 唔係因為個框就係、是，即我哋喺個生長年代吸收咗呢啲文化，而係呢種文化我哋發揚出嚟啊嘛。係 啊， 係啊，我覺得冇乜問題啊。 係啊，冇問題 㗎。即喺嗰個時代，你根本冇嗰批人㗎。咁我哋就係嗰批人嚟嘅。係 啦、 啊。咁 對於大香港主義，我自己就會咁睇，我又唔會好似你咁講話去到承認，但我又唔會介意人哋話我係大香港主義。 係啊，有乜問題？我覺得完全冇問題。 呢個係你覺得我大香港主義嘅， 嗰時代產物嚟噶嘛？ 我咪大香港主義咯，我又唔係真係，即係可能我都承認，我會覺得喺某個情況上面，我真係 smart 過你啲大陸人喎。喺同年紀嘅， 係啊， 喺嗰個時 代，喺嗰個視，喺個視野啊，喺個思維啊。 我喺香港嘅視野多咗，調翻轉你係嚟到香港，我喺裏邊嘅時候，我都係奪下奪下噶嘛，隨時我奪，隨時奪好多添，係咪啱先？另外我講翻，我就其實係嗰種咧。上到去樣噼哩啪啦嘅人嚟嘅，我係落到嚟大家喺度講笑啊，咁我就即係出現一啲類似恥笑嘅笑聲啦。我你其實 即係好怒氣嗰只你咧，第二種 係我係怒氣到我係連工我都唔打啦。我寧願唔打份工。 係啦，嗱呢個咪就係另外一個選擇咯。係啦，阿靜就係另外一個選擇咯。係啊，啱啊。 第二樣嘢咧就要講話咩呢，就係另外一樣嘢就係即係所謂話批評又好，恥笑又好啦。即係對於一個政府執行嘅一啲政策上嘅嘢咧，即係我會覺得喂。有啲嘢係真係不公平囉，咁相反地你會覺得嘅就喺獨立嘅事件上方面，即係可能嚟緊我哋大緊即係以下會講啦，但係要講嘅就係話對於一啲即係喺今次獨立事件上，因為過去一孩政策嘅關係得返一粒仔，甚至可能佢哋本身已經抌咗個女即係為咗粒仔去傳宗接代，而因為有腎石個 BB 嘅關係嘅時候，佢哋會點諗呢？即係佢哋都可能就係話好無奈地都需要一個苦笑囉。係 啊，係啊，到最後你唔係苦笑係咩呢？咁差唔多啦，我哋即係即係再 多謝， 真係好多謝， 多謝阿陳生。 係啦係啦，我好開心，其實我每一次收到呢啲名咧， 同埋其實都係想講翻笑就，其實笑就笑，好多時都係笑個制度啦，同埋笑嗰個事件上面點解會 四個字啦，一笑自知咯，係咯係咯， 即係咁 咯。咁好啦，咁我又講翻其另外一個話題啦，即係嗰個又個個禮拜而家都要講嘅，就係嗰個毒奶啦，係 啊 係啦。咁個毒奶嗱，今個禮拜有啲咩跟進咧？咁就嘅要講，我其實主要想講兩樣嘢啦。第一樣嘢先講咧，就係嗰個申訴啦，即係而家咧就出咗嚟啦。就已經有兩單申訴出咗嚟，一單咧就係、是、第一單咧就係河南嘅，另外一單咧就喺廣州嘅，係啦，廣州嗰單咧就告埋呢個中國奶業咩總會嗰啲咁樣， 係啊，類似啊， 就索償90萬，咁河南嗰個咧就少啲，就索償15萬啫，咁但係咧入就入品咗，河南嗰係更早嘅，喺九月十幾號已經入品嘅，其實而家 check 翻，咁但係咁咧，如果你按照國家嘅法例咧法院啊，應該七日咧就會七日內咧就要回應，究竟佢係接受你嘅你嘅係啦，受唔受理噶啦？咁但係咧，好不幸咧，就係河南嗰單咧，其實咧到依家咧係完全冇呢個任何嘅表示嘅。咁佢其實都幾賴皮嘅，即係佢亦都冇 say yes。亦都冇 say no， 因為 say no 佢又唔掂 ，say yes 佢又 應該都係睇形勢 啦。即係 say yes 點解唔掂咧 ？say yes 就係如果我 yes 咗你呢一單之後咧，咁你就跟住有好多單嚟㗎啦嘛。呢個係中嗱，呢個咪就係中國同香港嘅分別咯。 冇錯， 我所以話俾你聽，點解喂呢個首先你再睇翻雷曼 嗰啲苦主，喂，我哋真係有得，即係我哋個香港政府唔會話，喂，勸你，但係唔好告啊！即係你哋有咁多人啊，啲個案又咁個個都唔同嘅，你告真係好麻煩噶嘛。 佢可能心底裏都係想咁做，但係佢都唔敢咁樣。 係啦，呢個就係個分別咯。咁你中國咧？即係對處理呢啲申訴呢，就係呢而家佢就係不表態嘅。點解呢？就係如果佢 say yes 嘅時候呢，喂，跟住有好多會嚟㗎嘛。但 say no 又唔掂，因為 say no 嘅時候你國際輿論啦嗰個壓力又會有。咁佢而家就採取一個呢，即係不問咁樣。 拖字決 即係拖到睇下阿爺中央睇下點啦。因為點解呢？因為其實呢就大家都喺度等緊，就係話係咪真係有一個統一嘅賠償方案會出嚟呢？呢個其實我好相信最後是會的，即係我，但係如果你話俾你告咧，就老虎蟹都唔會俾你告噶啦。 同埋咧，有樣嘢咧係蒙牛咧，一有事情嘅時候咧，即係毒蟹事件發生咗之後咧，蒙牛就即刻發表咗公佈，甚至或者聲明咧，就講話咧，如果真係我哋如果真係發覺係因為蒙牛嘅奶類製品而影響到嗰個孩子有腎石嘅話咧，我哋會作出一個所謂三四倍嘅賠償，已經係神咁早講咗啦。咁所以令到其實所以令到咧依件事咧，所謂嗰個賠償機制係好尷尬嘅。第一樣嘢係根本就到依刻都未知道有幾多個腎石 BB， 甚至真係腎石小孩喺度。咁變相地令到中國政府係尷尬咯，到呢個位未定到一個機制出到嚟，哦，究竟點樣賠啊？成 唔係，但無論任係點都好，但係就其實。就是話，其實嗰個即係個問題，其實就係話，佢對嗰、那個即係所有呢啲申訴個案咧，其實都係採取一個即係諸多阻撓嘅嘅 嘅慣常嘅手法， 係啦嘅方法。 即 係 佢 譬如話，佢喺除咗你話你即係已經入品咗嗰啲唔講啦，而家入品咗兩單啦，其實仲有即係我哋上個禮拜都有講就係啲律師受恐嚇啦， 係啊， 啲維即係幫手嘅律師受恐嚇啦，同埋就係即係 行政上面做啲措施啦， 係啦係啦，即係行政干預嗰個 司法 啦，係啦，即係啦呢個，所以即係呢個係啊，所以嗰個申訴咁咪廣州嗰單就而家都係就啱啱入品嘅，咁就會睇下廣州人民法院又點樣去即係去回應咯，係啊。咁要係， 但有樣嘢想問一問嘅，如果喺香港依邊度告會點咧？我就好想知喎。 香港有冇人告？ 香港因為其實都驗咗有即係因為奶類製品嘅關係。 咪香港告咪告咯？ 香港告咯，係咯，喂，幾尷尬喎！ 即 係 大家 咁你而家美國都有人， 你民事㗎嘛呢樣嘢？ 美國都有。 OK， 你香港唔係咁，你香港告咪告咯？ 係 咯。咁你香港呢邊都有伊利啊，有蒙牛啊。 你證明到你諗，即係你對呢樣嘢可能你有報告出咗，我以後都唔夠個僆仔以後都唔夠膽飲牛奶嘅，好多都得㗎。 嗯， 係啊，常噶嘛，係啊，香港你不嬲就會有呢啲嘢咯。 明白 ，OK。 咁另外咧就第二樣，即係關於毒奶就要講嘅咧，就係嗰個新即係星期呢個禮拜三剛剛出爐嘅嗰個叫做所謂叫新嘅一個三聚氰胺嘅標準咯。咁呢個標準其實咧。是我睇完我就覺得好有問題囉、即係呢個呢就喺大陸呢而家就中國衛生部呢就出咗一個新嘅標準，咁、個標準先講咗佢嗰個標準係咩先，佢標準呢就佢就分咗兩個，就係睇所有嬰幼兒配方乳粉中含嘅三聚氰胺嘅限量呢就係一個 mg 每公斤一個 mg， 咁液態奶呢奶粉呢或者其他配方乳粉同埋一啲含乳 15% 以上嘅其他食品呢嗰啲呢嘅含嘅三聚氰胺呢就可以係 2.5 mg 每公斤。咁香港最近周一獲立嗰個呢，即係如果你有睇大班嘅節目，佢我哋都係突然間立咗條法㗎嘛、就係一個 mg 嘅，都係一個 mg 嘅。咁、好啦，呢、這個我 一個 mg 咁多㗎咩？ 每公斤一個 mg。 每公斤 嘅。係啊係啊。而咁而家呢佢中國呢個嘅有咩唔同呢，就係呢就唔係一刀切，佢將產品分咗兩類，就分咗嬰幼 兒 同埋你同埋呢就係成人啦，同埋啲細路仔食嗰啲奶製品啦，即係所謂啲咩大白兔糖。 即係總之就你係奶為一個主要食糧嘅呢就嚴緊啲嘅。 係啦，嬰幼兒嗰個就嚴緊啲， 可以食 一 mg。雜 糧嘅。 大人嗰啲呢就 2.5 啦， 即係頂你。 咁係啦，咁我點解話會有問題呢，其實呢我其實我都做過少功課、我就翻查過呢，其實呢全世界呢我哋真係好巴閉嘅。如果我冇錯嘅話啦、可能我有錯。咁我到而家為止呢，其實只有香港同中國有呢個呢食品含三聚氰胺嘅呢個標準嘅。呢個真係好離譜啊。因為點解第一個離譜呢，就係話呢 美國都冇㗎，咁因為點解？因為你食物根本係唔應該 有三酸甘油脂，好簡單啊！呢啲係膠嚟㗎嘛， 係啊， 你又咁硬膠， 真係硬膠， 你擺啲膠落去食，你食膠 係啦。咁咧就 三聚氰胺合法化， 係啦。咁咧嗱，佢個官方解釋就咁嘅，記者都有問就喂，點解會有點解會有呢個咁嘅標準嘅咧？咁咧嗰個即係中國衛生部嗰邊就話啦，佢話呢個標準咧其實咧就唔係一個唔係一個長遠嘅標準嚟嘅，我哋而家係一個臨時嘅一個監控嘅措施嚟嘅啫。咁咧就同埋咧就係咧點講咧？我係好擔心一樣嘢囉，就係、是、呢個標準一實施咗之後呢、其實代表咩呢？代表好多早嗰排即係911已經回收咗，91後回收咗嗰啲，係啦，你話驚唔驚？真係嗰啲唔係妖言惑眾啊，因為呢、這個喂水鴿上一次嗰啲日本水餃啊，嗰啲已經有 爆 試 過， 係 啊，翻出嚟食， 係啊，呢、這個其實又係一個我覺得又係一個官商勾結，即係佢定咗一個咁嘅標準出嚟呢，好啦。咁嗰啲乜嘢大白道堂之前有問題嗰啲，可能佢 under 2.5mg 嘅，咁咪攞翻 全部攞翻曬 咯，就已經係冇問題咯。 係啊， 咁所以你話聽完呢啲嘢係咪除咗笑一笑咁，仲可以點？ 仲可以點？ 係咪先？係啊，真係好係一個我覺得好難頂，即係好難頂嘅呢個係。即係邏輯上你根本係，其實呢個係關香港事嘅，即係我所以話周一和係真係正。我真係唔想講粗口嘅，即係正粉腸嚟嘅。即係其實嗰個咩 1mg 其實即係我哋定先嘅，係香港行一條就係、是、立一條咁嘅法例先。同埋就係話即係我都係嗰句就係、是、香港遲遲即係唔去控制嗰個中國製嘅食品嘅入口呢係幾有問題嘅。咁所以即係講嚟講去就係話大家即係又係自己要小心囉。係 要保護自己囉，冇辦法，咁國家都唔保護你。 係呀、 講開呢單嘢咁要讀一讀囉，因為上個禮拜本來諗住上個禮拜我嚟講嘅，但係冇講，因為睇到兩個禮拜前一篇文章喺信報度講嘅，但係話咩呢？中國呢一個苗豬網，咁其實佢有篇文章講就係話咩呢？養豬節料嘅十種方法，其中佢 list 咗就係有十種啦，咁佢提到就係第八種嘅方法係咩？就係喺豬隻50至60公斤之前，即係成年之前，就係喂飽佢吃咩呢？吃呢個蛋白精，咁樣呢就可以 蛋白精 蛋白精精料降低成本，咁大家就諗下蛋白精係咩嚟啦？ 係囉，你話恐唔恐怖？而家嗱唔係即係你講開我先講啊，除咗奶粉之外啊，而家其實成個廣東省就已經傳緊㗎啦，就係嗰啲蔬菜啊都有含三聚氰胺，即係深圳啊或者係嗰啲菜農啊就已經講啊，芹菜啦、紅柿啦、土豆即係薯仔啦、蘑菇啦，呢啲都有㗎。佢譬如話你種蘑菇呢就係要即係用啲木糠牛 㗎嘛。 啲木糠呢佢話呢大部分都係含三聚氰胺，同埋呢佢哋要整一啲嗰啲即係賣出市場嘅時候呢，因為等到佢令立立呢，佢哋要整一啲唔知咩螢光粉㗎，我唔係嘅，嗰啲都係 類似 嘅。係呀，總之就都係含呢啲咁嘅有毒嘅化學物質囉。 咁你冇㗎啦依家。係呀。要鍛鍊好自己嘅腸胃啦。要呢個接受硬膠化啦。 係呀，即係我又每個禮拜我都會 post 嘢上網嘅，咁你上次我記得幾早嗰排 你係呢輪你 成日 post 嘢上網。阿迪呢就俾嗰啲圖片我。嗱呢個啦，即係呢睇完呢，如果你有不安呢就唔好賴我啊。 但你整得18家就 係。因為呢就我記得有一個呢就係阿迪俾我就去揾到就係一個係咩老鼠就當 魚鴿。嘩嗰個我都 我呢個好耐㗎啦，我嗰陣時我曾經有朋友 email 過俾我。 咁同埋另外一個就係嗰、那個膠嘅白飯魚啦，其實膠嘅白飯魚呢就又係好耐㗎啦，但膠嘅白飯魚呢就已經好多人舐過嘢㗎，所以呢我而家已經開始唔食白飯魚㗎，因為嗰啲全部係 PE 嚟㗎大佬PE 你又食落口又係好大鑊㗎，咁我又記得嘅話咁我又 po 曬上網又俾大家睇睇㗎喇。 引用返呢篇文章嘅最後一句 係 過去呢即係沙士嘅時期啦，即係嚟緊即係嗰陣時全部人都要戴口罩啦，冚家都即係我諗過咗寒冬之後睇嚟我哋冚家都要戴尿袋 全部 crystal 爛曬啦，唉真係啦，我哋又係用一個苦笑去完結我哋今日嘅呢個節目咁好啦，下禮拜再睇下傾啲咩話題啦， 好啦、 okay. 希望我有時間講一講個山西嗰個回國嗰個啦，下禮拜 OK 好 拜拜 拜拜。Thank you. 收视你点睇？每日收视后带嚟飞黄腾达嘅分析员。星期一，曾永健 Jasper。 群益证券香港研究部董事。 星期二，姚浩然 Patrick。 时富证券资产管理联席董事。 星期三，庄志豪 Eric。 智富证券研究部经理。 星期四，邓泽棠 Nick。 智富证券资产投资部经理。 星期五，彭伟新 Caster。 新鸿基金融集团策略师。 收市你点睇？每日收市后带嚟飞黄腾达嘅分析员。 先生贵姓啊？ 升级人在线，逢星期六日11:30到一点，主持人 Stephen Wong 王泳同你谈天说性 at HongKongReporter.com。 老暗富婆托女，坚拒分猪肉。支持2008普選，支持流行音樂，請支持流行普選，請支持林宇陽。